港澳高速十九 B 出口前行即到，首车奥莱，我来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5: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7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Coldplay 献上第一首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我是放这首歌曲的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呢，特别在新浪韩丽微博上抛出了这个二娃老妇的单独照哈， 而且呢，单独照了， 是绿帽啊，不是蓝帽。单独照啊，蓝色的帽子单独照啊， 这一下呢就是让我想起最近的这个微信里边有一个春季大作战，里边叫做绿帽大作战。你是不玩这个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有这个群里很多朋友就是一块招揽着玩起来。我穿的是绿衣啊， 对， 就是蓝帽， 是色彩缤纷啊！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544红。如果有意当红人，和我们一起24点下班的听友呢，可以上来求红。昨天晚上的临别时，我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可能有好多朋友已经睡着了，没有听到。我决定啊，以后我会把最后一首歌，也作为第一首歌，第二天的第一首歌。继续播下去， 你好记性 啊， 有这种延续感，怎么样？ 就说明 Good time， 说明你把盘拉在这个直播间。 A good time. Whoa. 也要经过一些磨难吧。 我明白昨天为什么这是最后一首歌了。 昨儿只是听了一点点哈，这个是在尾声的时候呢，告诉大家哈，再快乐的时光呢，也不要乐极生悲，对不对？ 是， 还是应该这个控制啊，掌握节奏和分寸。还好呢，只是刚刚开始啊，这个一切呢，都还有这个放慢的，还有这个从容的余地，好不好？今天晚上的歌曲呢，接下来一定会更加的顺畅的。 是，我得把你今天给我拍的二娃老夫的背影，我转发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呢？ 是的，今天晚上的120家会不会快一些呢？ 好吧， 一个小蓝帽啊，带着好奇的背影问着大家。 行，但愿我这首歌是流畅的啊！这首歌还是来自贾斯汀·比伯，这歌的名字叫做《为你》，给你的，献给你 ，To you。I want you to share that air with me. There's no promise that I won't keep. deep when it comes to you. 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Want you to share yourself on it. Ooh. Open up your mind, clear your head, ain't gotta wake up to an empty bed. Share my life, it's yours to keep, now that I give to you all of me. Ooh. When it comes to you, 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Come to you. 虽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o You， 但是我知道它是说 Come to you、啊、一旦说 Come for you， 但是它 Come to you 的话就是那意思，就是为您而来，哈哈。 语气怎么有点轻佻 To you、啊、这个 为你而来， 加斯汀比尔博、啊、这是唱的这首歌曲叫 To you。 雨点的帅爹，这位听友今天晚上忍不住要问，我就一直不知道你们这多少红是什么意思，我真白听了五年。其实我们每个晚上都会解释哈， 啊， 也曾经有人说你做个片花多好啊。 你不知道红人不白听，因为你不当红人罢了，对吧？你不用去考虑这些，一点不白听。节目流程过程是最重要的，没当红人就没当红人呗，不知道怎么当红人就不知道呗。 对， 是朋友怎么？ 其实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啊，需要在外场的微博上有这么一个带头人啊，他呢要跟大家互动啊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他十次名字，也就是说把他名字写到男左女右的家谱当中啊。 哎，对， 目前呢一个月接一个月，一个月接一个月，也接到了1544个月。 您这感觉我造了多大业、 啊、不没说你名啊，1544位红人了。今天晚上红人到底会是谁呢？一切还没有揭晓，人人都有机会啊。让我看到你求红的双手。 好 吧， 嗯，这回我估计刚才那位仁兄他会来求红了，他了解了。 嗯，当我们一起走过，这是一首每一次听都觉得是大家心特别齐，彼此都会很在乎对方的一首歌。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 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每一个正在听的有感触的听友，这首歌都是唱着你和我们，你和你在乎的人啊，真是这样的风雨同舟，顺境的时候也携手同行，逆境的时候更是不离不弃。 对，你要知道自己就是经常面对的事情啊，是都是大家都不像，就生活中不像就是下棋，就是老想着下一步人家要进攻了，然后我有什么防御措施之类的，就经常面对的都是突发的，就是别人要离开你了，或者是别人出招了，然后你都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来抵损，要用什么来就是做到最小损失。其实要是有这么万全之策的，那就不叫人生了，对吧？人生就是老是一个突发事件接着一个突发事件。 对，而且不可能是好事不断，也不可能是厄运连连啊，它总是交替着，对吧？ 对， 让这个节奏哈，生活的节奏和情绪的节奏呢，也保持一个适中。好消息，好消息，我看到了。老听友长征2046特别会做饭的2046还换了头像， 说听说伟宁还在继续， 严格意义上说呢，水逆的终结点啊，已经在4月15号算是完结了。但是呢，凡事都有一个，就是一场演出结束之后，你是不是得收拾一下现场的灯光啊？ 还有 卸一卸各种道具。 你这还有返场的吧？ 不，返场就不了。 返场两， 你肯定得收拾一圈，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水逆目前呢还是在这个尾声的收拾道具啊、收拾灯光这个阶段，一直可能要收拾到5月1号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当然呢，这会儿呢影响力已经是弱了许多许多了。 你就踏踏实实等着过5一小长假吧，好吧、 对， 5一小长假就是既轻松又安全，你可以这么说。当然你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昨天我不是说过吗，人都得是时时刻刻的警惕着、警醒着，然后谨慎着，这三警啊，就是人就必须得紧。 哎呀， 特别特别紧， 皮肤要紧致、 对 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就有年轻感嘛。 嗯， 当然了，人在下班以后啊，此时此刻在家中，在睡觉之前，我觉得还是可以松弛一下的哈。 对， 就比如说穿得松松垮垮、对吧，头发乱七八糟， 对 啊、一切都是进入睡眠状了。 哎，然后敷一个这个 大面膜， 松皮大面膜， 黑的白的啊， 谁敢用松皮大面膜，真想得开。Harry Styl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the bullet? The bullet 特别有一种演出到此结束， 啊、 这种慢热歌曲就是都是有一种这个仪式感结束感、Sick of the Times 就是时光中的一点，来自 Harry Styles。 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很难找到 Sam Smith 这样的，因为 Sam Smith 他就是山姆史密斯，他就是很独特的，很那个自己的那个腔腔调调的那种歌手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年吧，然后呢很难找到跟他类似的歌手，但是呢我觉得 Harry Styles 是跟他这首歌啊，起码是跟他是最相近的一个歌手，他们俩在这首歌上这个同步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到位的。我都几乎于我都有点乱真，有的时候就晃范儿啊，在北京话说晃范儿，就感觉两个人是好像是他唱这歌也行，是那人唱这歌也行，因为他们俩在这个 style 上是确实是很相近的，在这首歌的 style 上。 说到这个 style 这个事情呢，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就跟他有关系哈，他的名字叫做 style、 是 调调，哎， 是条条啊还是调调啊？ 是调调， 对啊，是调调啊。而且他还是一位就是认证人员，是国际机场的一位职员 啊，机场职员、要是地勤的话呢，您现在是正在 下班了、回家了啊，在石家庄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哈， 行， 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要和我们一起在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呢。其他小伙伴今天晚上怎么局面这么好，开局就造成了109条的留言， 啊，刷刷的，已经都要看来看我的绿帽子了。 小蓝帽哈，独身照还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哈。那明儿晚上还是你了啊，你换个帽子颜色就成了啊。 我哪儿那么衬呢？那么多帽子。 行，现在我们要转身了，第20段来听各位期待已久的暖文章和冷笑话，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清风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控制，夜间的逆温进一步加重前期污染物的累积，能见度也会转差，污染天气一直持续到明天夜间，不利于户外活动。近期柳絮飘散进入高发期，大气干燥，请大家防晒补水的同时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首都之星艺术展厅联盟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等到场助阵，并公布首批片单，包括姜文主演的《本命年》、葛优主演的《顽主》以及《定军山》《建国大业》等经典电影。首艺联的启动标志着北京市将新增一个艺术影片的专属放映平台，将为首都市民提供更多观看艺术电影，特别是优秀国产艺术电影的机会。据悉，首都艺术影厅联盟将精心挑选具有较高思想内涵、弘扬时代精神、体现社会正能量、创作质量较高的影片，也会选择一部分在创作上具有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在表现手法或内容上具有鲜明个性的影片。此外，在启动仪式上还公布了首艺联的首批放映单位，包括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百老汇影城国瑞店等16家商业影院，还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4所高等院校。各放映单位承诺每周将有不少于2场的首艺联艺术影片放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离，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22:34:1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在4月17号周二晚上22:34来到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好个开场非常仔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是比较简单。 讽刺我呢？ 他要说的嘛，都是我要说的。既然他都说完了，代劳了，这直接就是跟着他的后尘，布条后尘来了。 我的家里人常常提醒我说，你别老报时间报日子，你说你要报错了都替你担心。 嘿，你连这都能报错吗？ 哎，咱以前也报错过好吗？就是突然间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就浑浊了哈，一下走神儿了。我是觉得至少我还能担负起一个时钟啊，一个日历的效果和作用， 啊、 对吧？ 你这是一个就是压磨在这个钟表里的女生，如果说一个小布谷鸟啊蹦出来，然后呢， 蹦出来， 你就说各位晚上好，哎，要配上你这音也挺不错的啊，不是那个布谷布谷布谷。 反正时间长的朋友，听的时间长的朋友，大概都会有这种生物钟哈、啊，就一听到这个时间点的我们的声音，就知道这是几点钟了啊。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最后2个小时一定会有2个奔五的人在那里

男演员啊，男性的这那个评书演员来在说这些事儿，所以你忽然换一个女性的，我就真以为她是压模在什么导航仪里边的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服务器里边的这些女性的声音啊，我真根本没想到那是一个广播，那是一个司机师傅正在听的广播剧啊， 一个误会，对不对？ 对，吓死我了，我 好嘞。你和你的误会哈，都到旁边歇会儿。 这误会主要太丧了，这误会。 我们今天的红人是调调啊，继续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着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好，你暖文章呗。来， 不说了啊，好吧，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生最没有用的三样东西。第一样，高高在上的自尊心。有一次我在地铁口等一个朋友，看到有一个瘦瘦弱弱的女孩向路人推销舞蹈课程，我等了大概有十分钟，他前前后后攀谈了七八个路人，他跟在别人后面走出去很远，有的人直接态度特别不好的说，哎，你别跟着我啦，但他始终保持着微笑，不停地跟人道歉，不停地跟人说谢谢。其实我也很排斥这种推销，但在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不装孙子就饿肚子，他有的选吗？李嘉诚说，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儿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而当你一直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睡懒觉啥也不懂还装懂，只爱所谓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有实力的尊严一文不值，最怕你没有本事还死要面子。第二样没有用的东西就是低情商的善良。唐僧总是帮孙悟空缝洗裤子，每次都好心的把裤子后面上的洞洞给缝上，但每次没过多久这个裤子上的洞呢又会出现了，终于悟空忍不住了，生气地对唐僧说，师父，你说你把洞洞缝上了，我穿上以后尾巴放哪儿？你告诉我尾巴放哪儿？”不考虑别人的需求，盲目的付出，吃力不讨好，这就是低情商的善良。天气越来越热，没人愿意下楼，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去食堂给舍友带饭，他生气打了你，你原谅了他，他喝醉后又打了你，你又原谅了他，他跟你借1000你只有500都给了他，还被他说不够意思，你很自责，别人都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呢，没有原则，不辨是非，一味忍让，这就是低情商的善良。这不是善良的错，也不是善良的人傻，而是善良的人不懂得保护自己。第三样没有用的东西，没有意义的悔恨。我见过在感情里无法自拔的人，他们不停地抽烟，他们借酒消愁，他们把自己锁起来，他们推掉了所有的应酬，这只能说明那份感情是真的，但并不代表那份感情是可以修复的。这世界上最难挽回的就是人心，尤其是在感情世界里最没用的就是悔恨。悔恨既不能帮你挽回一个人，也不能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沉湎于过去不能释怀的人是懦弱的、狭隘的、小心眼的、心胸狭窄的， 目光短浅的。正确的方法是承认并接受结果，然后把重心放在未来。人生不如意事儿十之八九，真正有格局的人既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我们是如何对待垃圾的？果断地扔掉，绝不允许垃圾在房间里发霉发臭。我们之所以会烦恼，无非是因为九个字：放不下，看不透，忘不掉。对于高高在上的自尊心，低情商的善良，无意义的悔恨，这三种没用的东西，你应该像丢垃圾一样马上丢掉。从现在起，不再那么玻璃心，收起泛滥的善良，勇敢地跟过去说再见。人生苦短，何必纠缠呢？你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胸，去做喜欢的事情。 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敢发誓拒绝皱眉，明明还未懂世故，幻想世态无数滋味，明明忘知世界却又原谅你志气，转眼天和地变一反一眼。假设可重遇，让今天的我轻抚你。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奉献给各位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环节。据说这也是这十年多大家能够和男左女右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的、具有吸引力的元素。 暖文章， 没有。还有你呢。 不是不是不是，确实是暖文章。 不 今天暖文章里还有冷笑话呢。 哪儿啊？怎么了？ 猴尾巴怎么出来？你穿看裆裤呢是吧？冷这师傅老把人开裆裤给封上，那哪儿新鲜是吗？这 哎，你真用听了哈、啊，真用心听了。 这都有冷笑话的技术。 不是，我发现了，平常吧，就是你坐我旁边，我读的你都觉得特别的平淡，没有什么真正的让你的耳膜 听呗， 没有让你的耳膜留下的什么。我也觉得这个确实哈，就是有些善良是要用合情合理来说吧，有点太这个教条，但是确实不要那么低情商的善良哈。 嗯， 就是你做的都是让人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你得了解和理解别人之后啊，再奉献你的善良 啊。你其实你可以，怎么说？你在自己心里边发心会，善良一点，你就其实自己就已经很好过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事情全都是大包大揽给做得十分的完美，把这个事情帮人家或者是助人家一臂之力，因为你没有时间跟能力的情况下。你也做不好这事儿，那么你在自己心情中发心是善良的就好，别在心里真骂人讨厌就行了，是吧？ 首先就是不做自己讨厌的人他们做过的事情啊。其实你的内心里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里，就是你想做和不能做的一些东西的标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47分钟过去，评论量居然达到了255条。 嗯， 作为没有出镜的我来说哈，在照片里没有出镜的我来说， 你也只能说呀， 心里暗暗的觉得 你 还是男人有市场啊。 不是 啊， 你也只能 就是跟自己说，今天选红人选的真不错， 是调调啊。 对，人上来人一下就聊到了小300条，你想想吧， 机场工作人员厉害 对 不对？好了，一会儿呢，第30段我们会隆重的去一下是调调啊家里做客，感受一下他们家的风格。当然现在还有2分钟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听一首歌曲。 But I'm usually the type of girl that would hit and run. No risk, so I think I'm all in. When I kiss your lips through my heart beat thump. And now we're way up, danc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then we make love right there on your best friend's couch. And then you say, lov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keep on kissing my mouth an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7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欢迎光临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在说呀， 在从你那个在字开始， 在石家庄收听的听友， 先说他的名字是调调啊，在石家庄收听的，在石家庄国际机场一位职员。 目前呢，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81位人士，因为他是一个认证人士嘛，哈。 嗯。 他最新关注的是粉丝群。 粉丝群是蓝微认证的。 粉丝群啊，再来看看第一个，他关注了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咦？ 看看。 哦、看到了，看到了、 哎。 哦，这是石家庄的我们的一个电台同行。 1067楚楚。 是，看来他是一个很爱听广播的人物哈。 嗯。 这个放眼望去，第一页没咱俩啊，但是都是各大电台。挺好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还保有爱听广播的习惯，是我们广播人的荣幸。 对，人家是听当地电台嘛，你要想让他在当地电台听到你的声音，确实强人所难。当然现在有各种媒介可以听到， 对， 但是你要是真是用那个长播来听，不太容易搜到，也许偏了一点，然后还嘶啦嘶啦的乱七八糟的声，也许有的时候能忽然听到一声韩立的那种啊，晚上好。又刺啦啦，又刺，一会儿又回来了。你刚才那时候根本哇哇，全是这种声，是吧？ 河北听不到的，他肯定是用这个客户端的一些收听软件哈，感受到了北京的广播。说到这里呢，真的要就是说一句哈，这几年的广播大环境呢，真的是竞争非常激烈哈。我们已经不是在和北京的同行在这个时段中竞争了，我们可以说是和全国、全世界、 全球， 对，在这一刻里啊， 以后弄不好能全宇宙啊，人家外星 火星电台的女主播， 人家火星电台也有女主播，漂亮着呢，估计、啊、 是啊， 皮肤通红啊，声音穿透力如火箭般， 带给你相当这个夜里的刺激哈。总之呢，人与人之间可能也是一个气场和缘分吧，包括广播也是这样哈。 嗯， 也许我们之间算是这种缘分还蛮强的，至今还没有断裂啊。 没事没事，咱人类这儿也有大美女，大美女梅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edicate。 第三时段开始喽。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Yeah, I want you.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 Is it cool?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这样， JJ 林俊杰修炼爱情 啊，真像那个戏嗓情歌王啊， 张信哲 啊，真像， 哪儿像啊？ 我觉得这首歌 像哪儿啊？ 这首歌 哪儿哪儿像啊？ 哎，你是说按局部来是吗？ 不是，就是整个调调不一样。 您这按局部来，我就不知道这俩人哪块身体上哪块像了啊！我就说这嗓音这首歌这个。一开始我说那么细腻那么尖锐的小嗓音儿，那有点像张信哲 的音质比他我觉得还要在这个我觉得是透一点， 嗯， 就是说还要更、这个、 还透还细嗓， 对对对，我觉得 JJ 里面还是有很多磁性啊，带有一种摩擦感的那种声音，对吧、尖而有摩擦感， 还能在这种细微的地方品出来， 那当然了， 就像咱们去比如说你像去吃一种都是 几分熟都能吃出来， 对，你吃牛排永远都煮、我觉得牛排馆都一样，对吗？他们都是问你几成熟，你无非三成，对吧？五成，对吧？但是人家就是你能吃出细微的，就是好吃这个的人，你比如说韩立，他就能告诉你，哎，这个牛排馆跟那个就这黑胡椒的味道跟那个不一样啊，他就是能在这细微中他跟你说出来的。 吃货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判断， 这种道道啊，还有的人就是。火锅啊，在我来说，只要是够麻、够香、够辣，它都是四川火锅。 在这里，我给你提醒一下哈，明天晚上我的晚餐是火锅，可能味道相当之刺激啊！ 你这赤裸裸的报复，连续报复两次了。 没有，我记上次之后，这狗年还没报复你呢啊！ 你那上次那狗年之前是吧？ 鸡年尾声啊，我印象很深刻啊。 春节之前你吃 的。对，这明儿晚上呢，约了捧油啊。捧油要吃麻辣火锅， 生活够好的， 好吗？都4月17号了，明儿4月18号 都 才吃上， 春天夏天都吃啊。 哎呀，人缘好吗？你也可以吃的啦。 嗯，可以吧。 但是重点确实，我那家就是去的火锅店，味道之大哈，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浑身上下哈，你感觉。头发丝儿都是有那个味道的， 看来你是真的是能在细微中辨出啊哪个汤料是更好的， 对 啊，那个汤头打得好。 所以明天晚上叶先生啊，抱歉了您嘞，要不您就吃个更冲的啊，咱俩这个味抵消啊，你就不会在直播间那么难受了。 我只有一小招，我就带着那个火锅店发的那个清香喷剂就过来就 喷我， 对，就冲你噗噗噗噗噗就行了。 随便啊，反正上了岁数的人我也得让着你哈。 嗯， 木23今天晚上呢也递来了小纸条，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也是一个男子哈。他说从，一个回忆的轨迹哈，从燕郊的诺牌手机啊。自带收音机的功能开始收听，到现在在河北各种客户端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断断续续有10年了都。 嗯，他说这个当刚开始听你们两个人，我韩立30，我叶谦33啊，你 还是小俏皮呢， 自己都记不住了哈，我还记得住，当时他30，我33嘛，然后到现在呢都签书了。是吧？ 时光荏苒， 我43都没了， 啊、 我44了。嗯， 当初的小俏皮。 嗯，这样换算的话，他第41了，他就。 你且看，我还没过生日呢。 行。好了，这首歌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Hunter the Hunter》。 是调调啊，听友。 猎人 是红人，好好的维护一下外场啊。 gets haunted. We all get confronted. Don't just slip away. Voices that start to betray. Even though you raised me, I will never be your father. King of each and every sunset or dream. Even though you're crazy, you will never be a father. You're my abandoned mercy. 这行，这波萨诺瓦彻底把这个之前的那个伤害感给唱没了啊！这个想念就是想念了，就纯的一种欢快肆意。 对啊，这个味道肯定是很多人都需要的味道了。 嗯，之前那一版比较苦，痛处比较深。 对啊， 这一版好了， 有烟草味道哈，都是惨兮兮的。是调调啊，今天晚上的听友他是红人呐、啊，所以我们也带来这首泳儿翻唱的味道啊，是一种波塞诺瓦的演唱方式啊、嗯，他需要这个演唱者更深的功力，对吗？ 需要演唱者还有乐队这个乐手们，非常纯熟的这个功底，然后编曲者，这些都是。是浑然一体，因为有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个歌曲，就是他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这个啊，乐手也都弹到位了，对吧，音符也都出来了，然后呢和弦也都是那么回事了，然后歌手呢他也是有那个爵士的那感觉，他也能唱布鲁斯也能唱波萨，他都能唱，但是这俩就合不到一起。 嗯， 这是制作人就是最痛苦的事情。我靠，你们是为什么没动心吗？难道是没用自己的真功力吗？但是每个人其实都用了，啊，每个人都用在里面了。 这个有时候就要拼一下天赋了哈，嗯、在一个意境当中，到底是什么能够支持你啊，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圆满。晚上的23:25，我们要带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啦。这首歌呢是来自老嘉宾带来的啊。 嗯，这首歌呢就轻松得多，比你那个呢。两个轻松的感觉吧不一样，这个呢是来个杰克强生的这首歌曲，他用的是小曼陀林对巴郎比里巴郎弹起来的歌。 Waves come without you when I see you in my dreams, you never speak, never d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t, under your way, under the impression you gave me, did I take it, did it take meFurther in this continuation, be compassion, because there are some rules I cannot break. You showed me when you came, the ghost is supposed to look, then why do I feel pain? Cause nothing is for keeps, you just can't hold.All our plans and all ambitions, and this darkness comes to define us, comes to take us and remind us, find our way from this side of thinking, unafraid and under your wing. Night falls on us either way, cause there are some. You showed me when you came. The ghost is supposed to

is on Sunday, and the month is May. And the month is May. Matt Monroe， 马特梦露啊，他这个不是 玛丽莲梦露、 啊，对，他是马特梦露，而且蒙罗，你如果翻译成男人的名字，你最好管他叫蒙罗，这是个此梦露非彼梦露。When Joanna loved me， 当乔安娜爱着我的时候啊，因为这是一个过去式 ，loved me。不是 loving me 或者 love me 正在爱着我之类的，他是当乔安娜爱过我的时候， 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 人 啊。过去他，所以这是一首比较回味的歌曲， 硬汉柔情哈。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听到了一些男人在平常生活里很少会流露出的一面，对吗？好多时候都是女人可能在细腻方面呢，在感情的这个深情方面哈，在表象上是比男人要浓的，对吧？ 那对，表象上那是， 就是说你直观可以感受得到的， 就是男人全都压在心里，是吧？跟你们说， 就是要么就写首歌啊，这个冷静的唱给你听啊。刚刚这首歌在听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常常会被大家提及的四个字，就是岁月静好啊。岁月静好，它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波澜的东西啊，一些突兀的情绪，它可能就是那样的行云流水般的，听着歌很平静。 所以这类歌手一般来说，他会选择是在40岁以上，甚至是50岁以上的那种真正的成熟老男人，他们才能端起麦，然后特别有条不紊的跟你在叙述一件事情那么唱。在这之前，那种就是这种太老成的那种音色不太会出现在年轻的歌手，你比如说你忽然让贾斯汀比伯唱这么一首吧，你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在学他的爷爷唱歌呢，这个感觉 就是人生的阅历还有感触没有到那个点上哈。这个 WZH 泽，这个你是听到我声音就会觉得点歌节目还在继续吗？ 这是一种惯性。 可是我旁边那个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主持风格和上一档节目不太一样， 但是你嗓音一样， 也是哈。 你把嗓音一变，那就可能是另外的音。 他在一分钟之前发来一张小纸条，说听《爱得更久点》，听了7年了。可是亲，我要告诉你，《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是从2012年陪伴大家的哈。 露馅喽！ 可能是印象中觉得有快7年的时间了。他说每当晚上就会准时打开广播，从初中开始听到现在已经是大二了。高中的时候呢，你那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那本书我看了好几遍呢。 你那书你还也真是有年头、 看了好几遍呢。我2014年尾声的时候冬天发行的， 变成让人家就是陪着人家学业高考什么的一路过来的， 里边也有你写的哈、现在还能买着呢。他觉得好像一档电台节目还有一个主持人的声音陪伴了他很多年，会有一种有希望的感觉。他希望能够我们继续在他身边陪伴着他。我点播一首歌啊。 是吗？你能在丽姐的这个节目里点出一首歌来，那还真是稀有呢。 但是真的抱歉，不能送出 Beyond 乐队的那首《冷雨夜》哈。 啊，那首也挺有意境的了， 因为毕竟今天晚上不是一个冷雨夜啊。如果明天晚上记住9点，晚上9点到10点是爱的更久点。此时此刻呢，是一档老节目，叫做男左女右。 我疲倦了，我放弃了，他比谁都心疼，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我知道谁还在等。一句叮咛，一句

时段就说 Sam Smith 的事儿，然后还找出一个跟他很像的，起码是那首歌跟他声线很像的一个 Harry Styles 的歌。然后第四时段，我终于再把他的这首 Midnight Train 就是子夜快车再送给大家一次。这个专辑中有很多好听的歌，这张专辑呢叫做 The Thrill of It All， 就是恐惧的所有，他就是所。全部让你看到恐惧的站立的全部，他就是说敢直面所有的恐惧，敢直面所有的站立，他才能看到他的全部。如果你老是躲躲闪闪逃避，说我不想看不想看，我不想听不想听，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 face the thrill of it all， 就你永远不能就是直视，全面的直视你面对的那些让你觉着恐惧的事情。但是 Sam Smith 应该是度过这一关了，他应该是可以直面他所有的他原来认为非常毛骨悚然的或者是实在是不想看的事情。 真正的生活的英雄就是在看到了生活的糟糕的一面还有一些恐惧的时刻，依然热爱生活，依然会相信明天会更好，依然会对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不放弃。 对， 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进行尾声了，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516条，也是近期内非常少有的一个疯狂的夜晚。 是今天也是 你的小蓝帽， 没想到，因为 不知道， 不是今天并不是说忽然炎热到让大家全都骚动起来，也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晴朗的让大家就是兴致非常高昂的天气。说实话今天天还是有一些那个霾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黄沉沉的那种感觉。 那就要感谢今天晚上的红人是调调啊，一定是他的个人魅力哈，在外场呢还有小伙伴们的支持啊，老铁们帮忙让今天晚上男左女右显得很厉害啊。 点击六，不，点击974， 双击666啊，谢谢各位啊。最后一首歌呢其实今天晚上可以播完了，所以明天的第一首歌我不用放它了，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好，晚安。 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山河